多新鲜呢！你不还人钱，人不上法院告你去？ 谁不还的呀？ 你 还了啊？他非得要现金呢。 哦，你给的支票？ 我说给他60个头套。 啊？你给人头套干嘛呀？ 他以物抵债，不懂啊？ 哦， 这六十个头套正好合他那钱数。 好嘛，这合着卖给人家了？ 不是卖 啊， 这叫学礼送炭。他们家正好需要这个， 需要这个。 这还用我说？ 嗯， 他岳父啊，年轻时候就谢顶，现在一根毛都没有。 哦， 老伴儿他岳母，嘿，一片一片的掉头发。 嗯， 儿媳妇鬼剃头， 呵， 一绺一绺的掉。 嗯， 最惨的是他小舅子。 嗯， 医学上叫什么？叫普秃。 哇， 不但没头发，连眉毛都是秃的，从头到脚，从上到下一根毛没有。 嘿， 哎， 别别别。 平时四口人不敢一块出门 啊， 一出门了怎么着，挡着戴帽子。后来我给头套了，四口人上哪儿了？毕福剑的星光大道，嘿，又唱又跳。您说，没有我给这头套，他上得了电视吗？ 那是你的头套吗？ 谁的呀？ 人家家自己就有， 自己有，我再给几个，他不是来回倒着戴不是也行吗？ 那也用不了60个呀， 用不了，用不了，让他卖去 啊。 卖去，对 了，您听听这都像话吗？ 啊、 哦，你卖不出去，合着给人家了？ 那怎么着 啊？ 怎么着 啊？像话吗？ 没你岳父这么办事了。 怎么了？ 他也没吃亏啊。 怎么？ 对不对？至于给我告法院去吗？ 嗯， 不是要现金吗？ 对呀、啊。 要钱，给你，还得起、哦，把那头套都给我拿回来。 谁要你这头套？给他拿走。 我告诉你，我这事嘿，我窝火窝大了。 嗯， 我就是冲您啊。 哦， 说实在的，就是冲您。 嗯， 那要是我岳父。 怎么着？ 我砸他们家玻璃，干嘛你？ 哦，你还有理了？ 什么人呢？凭什么说我杀手啊？你岳父凭什么说我杀手？ 我岳父没说过。 那谁说的？ 那你就别 说出来， 你就甭管了。 这里有误会。 你行了，你甭 管了。谁说的？ 嗯， 我知道了。 谁呀、啊？ 你不说我也知道。 啊， 你大哥说的，对不对？你大哥说的。 我大哥又怎么了？ 你大哥话可不能信啊！ 啊， 你大哥这人没准谱。 不见得， 不见得。 哎， 他跟我住对门， 嗯， 说话就颠三倒四的这人。 嘿， 嘿， 啊，这我听着耳熟。 我告诉你啊， 啊， 你大哥 啊， 一点谱没有，仗着有俩糟钱，嘿，这两年迷上收藏了， 哦， 整是整天淘换这个名人字画， 嗯， 外行满不懂，您看他门厅就挂着那个条幅 啊， 谁看着谁别扭， 怎么了？ 反背。你看别人的家的条幅 啊， 都是吉祥话， 嗯， 海纳百川呢、啊，吉祥有余啊，家和万事兴啊。他大哥这条幅嘿，正对着营门，头破血流。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 不是 这谁写的呀？ 落款是什么？张柏芝。 哦， 旁边还一幅写的是逮谁骂谁。 不是这谁写的呀？ 宋祖德。 哇， 还一幅小字儿 啊， 写的是鸡飞蛋打。 这谁写的？ 落款是范岛案， 好嘛，还是日本人 啊？ 行了，您别说了， 啊、 不是你说这个，我怎么没看见呢？ 您哪看见？您不经常去啊？ 哦， 这几位虽然是名人啊， 啊， 不是书法家，那字儿一钱不值啊。 哦， 您看我卖给他那幅字儿， 哦， 价值连城。 是啊， 嘿，我才要了他2万块钱，够朋友不够？ 哎，这是谁写的呀？ 谁的 啊？ 说出吓你一跳， 你说说。 王羲之， 花 写的狂好，漂亮。 嗯， 我跟你大哥还说好了价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哦， 我没过三天， 哎， 他就找我退钱了。 不是，你这是哪儿来的呀？ 哪儿来的 啊？ 祖上传的。 哦，你们家还有这个呢？ 我们家干嘛呀？ 啊， 从朋友那儿买的。 哎，你不说祖上传的吗？ 是我朋友姓祖，叫上传。 嘿。这什么名字？这是？ 哎，你大哥不相信用 啊， 找我了，找我退钱来了。 哦， 因为差1000块钱跟我打起来了。 是啊、 你说，玩收藏没有找后账的、 啊， 给我打弄的街坊四邻都知道了。 哦， 见面不理我了，嘿，爱理不理。说实在，我就是冲您。 哦， 那要是我大哥， 怎么着？ 我给他们家放火。 哇， 什么人呢？这是？ 你胆儿还不小，敢放火？ 凭什么说我杀手啊？ 啊， 凭什么说我杀手啊？ 我告诉你啊，说你杀手这都是轻的， 哦、 知道吗、 哦？ 哎，你看看，就你说的这，就你办这些事儿，啊、 哦， 还打算跟我借钱呢？我实话告诉你，